集的巨人已经大结局，整个故事十分真实，影射了日本的状况，也让人联想到台湾。大家好，这里是99TP 苗知识，我是 Joey。 今天我将开始制作进击的巨人的系列影片，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一起分析一下这个故事隐喻了什么现实的政治现象，集体主义是怎样让人类相互仇恨篡改历史的。这部动画开头十分紧凑，故事铺排一环紧扣一环，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追看下去，绝对是一部神作。我之前有做过一部关于进击的巨人的背景故事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故事开展在一个被三座环形城墙围绕的城市中，城中的人已经在这里平静生活了100年。虽然墙外有危险的巨人，但是墙内的人似乎已经习惯。而主角爱莲就是生活在这座城市之中，100年的平静生活，即使身处危机之中也已经习惯。其实守卫城墙的士兵已经没有了战斗的意志，根本没有战斗的觉悟，认为100年都没有发生，以后也不会发生。即使他们看到去城墙外寻求真相的调查兵团，每次回城都有大量伤亡，并且依然对外界的调查没有任何进展。这种感觉会不会就如同现今的台湾呢？所有国家都觉得台海局势紧张，唯独台湾人感受不到危机，因为大家觉得如果要打早就打了，狼来了讲太多，大家就失去了警惕性。这就是幼小的爱莲最担心的事，眼前的和平可能会瞬间破灭，这也是他一直做的噩梦的情境。但这时候城中的人明显都不以为然，毕竟100年的惯性是不可以轻易扭转的。遭到招架的爱莲决心要加入调查兵团，可是爱莲的好友米卡莎十分担心，因为调查兵团每次出城都会伤亡惨重，能够活着回来就算幸运了。可是爱莲就算看到了调查兵团的风险，依然义无反顾想要加入。最后米卡莎只好将爱莲的想法告诉了爱莲的父母，爱莲的母亲知道她想去调查兵团极力反对，可是父亲似乎认同孩子的想法，并且说自己出差回来就会带她去地下室告诉她一切的真相。爱莲是一个勇于保护朋友的人，可是别人并不畏惧她，相反比较害怕时时在她身后的米卡莎。爱莲与好友阿尔米有着共同的梦想，就是走出城墙看看外面的世界。忽然城墙外一道闪电落下，接着一声巨响，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明明就是晴天，这时没有人可以预知悲剧的到来。突然爱莲发现50米高的城墙上有一只手，紧接着一个庞大的头颅从墙壁上探了出来，这难道就是巨人？竟然会有比城墙还高的巨人。巨人一脚就把城墙踢爆一个洞，随着墙壁上出现缺口，所有人开始恐慌，很多巨人一个一个从缺口进入，见人就吃，所有人都落荒而逃。这一切和爱莲预测的一样，那些散漫的驻屯兵团完全没有发挥的作用，一瞬间城市已经沦陷。爱莲与米卡莎立即返回家中寻找母亲，不料房子已经塌了，而且母亲正好被房屋瓦砾压到。可是年幼的爱莲与米卡莎合力也无法救出母亲，眼看巨人已经来到，在这危险的时候，驻屯兵团的一位大叔救下了爱莲与米卡莎，但是爱莲亲眼看到母亲被巨人吃掉，这使得年幼的爱莲埋下了复仇的种子。自从那天开始，人类回忆起来在巨人支配下的恐惧，被囚禁在鸟笼里的屈辱。原来爱莲所居住的城市是围墙突出去的部分，在设计上就是有作为巨人的诱饵的用途，这样可以减少守卫的人数和费用，所以全市人民要紧急撤离去其他城。玛利亚之墙南部沦陷，高层决定暂时所有人撤离到罗塞之墙内。爱莲为了要复仇，所以他、阿尔米、米卡莎三人加入了训练兵团，也可以看作是军事学校。经过了5年的艰苦训练，资质平平的爱莲与胆小的阿尔米和战斗力超强的米卡莎终于学到了杀巨人的方法，从训练兵团毕业。现在人类的反击就要开始了，他们在城墙上布置了火炮陷阱，正在一点点取回尊严。就在准备发动反击之际，忽然与5年前一样，再次出现了一道闪电，紧接着那个超大巨人又出现在大家眼前，并且城墙再次被毁。可是经过了地狱一般的5年，爱莲已经不是当时手无缚鸡的小孩，她正想找机会报仇，要将巨人一个不留的全部消灭。爱莲立即使用身上的立体机动装置，使得自己飞到了超大巨人的背后， 在训练兵团的五年，爱莲学到了如何消灭巨人。这些巨人受伤后会自愈，但是巨人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在后颈位置，只要用刀将后颈切断就可以杀死巨人。所以爱莲直接就冲着超大巨人的后颈冲了过去。可是看似就要得手的时候，忽然超大巨人释放出许多炙热的蒸汽，不过爱莲强忍疼痛还是直接讲了下去。没想到超大巨人忽然消失了，就与五年前一样，爱莲在与超大巨人交手的时候已经察觉超大巨人是刻意攻击他们设置好的火炮，而且有意识地踢坏了城墙，所以巨人是有智慧的。看来反击未开始就要先面临反手战了，如果这次像五年前一样的话，恐怕罗塞之墙也会沦陷，这样人类人口再次骤减，永远不会有反击的可能。所以这次一定要死守罗塞之墙。人类的三道墙象征着天主教玫瑰经里面的圣三光荣，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神，而三道墙分别是玛利亚、罗塞和席纳。玛利亚就是象征着圣母玛利亚，而罗塞日语发音是 Rose， 就是 Rose 玫瑰的意思，这象征着圣母玛利亚的玫瑰金。这两道墙都是保护人民的，而最后席纳这道墙保护的是皇权贵族。席纳日语发音 Sina， 这个发音有些像圣经中的西奈山，是中摩西颁布十诫和律法的地方，象征了绝对的王权。如果罗塞沦陷，也就是说只剩下皇族了，所有人民将全部消失，所以这次不论如何都要守住罗塞之墙。看守城门的已经全数阵亡，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原本米卡莎想保护爱莲，可是他们被分到不同的组别，爱莲与胆小的阿尔敏分到了一组，但是爱莲反而非常自信，认为这次是大显身手的机会，之后一定会晋升的。爱莲的气场明显带动了全队的士气，大家都想在这次的战斗中可以有亮眼的表现，不过事与愿违，他们发现就连前卫部队都可能已经全线阵亡了，而他们也有战友陆续被巨人吃掉。爱莲本想为战友报仇，可是自己也差点被巨人吃掉，而同时身边的战友很多都遇到了不测。这种实力悬殊让我想起之前的新闻，日本传闻去中国应战事件，在拳击比赛中，如果双方体重相差5公斤就不可以比赛了，但日本拳王木村翔与网红玄武体重相差15公斤，体重悬殊也就算了，可是连合约规则也不遵守，就如同巨人一般抓到就咬，明明说好打拳击，结果手脚并用，最后还要用民族主义包装自己。当时看到新闻的时候，我感觉玄武就是晋级里面的无脑巨人一般的存在。所以现在爱莲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巨人，而是一堆巨人，人类的下场似乎早已注定。就在阿尔敏也被巨人放入嘴中时，爱莲奋不顾身把阿尔敏从巨人嘴中救出，因为是童年的阿尔敏影响爱莲，想要看看城墙外的世界，可惜爱莲自己却无法逃脱，最终被巨人吞食。主角这么快就死了，这是让人十分意外的桥段，也成功塑造出了当时人类反击巨人的无力感。主角一个巨人都没有杀死就被吃了，与他之前的自信造成了巨大的反差。爱莲从小就是一个自认为的强者，并且是有仇必报的人，也正是这样，爱莲小时候救下全家被杀的米卡莎，至此之后米卡莎就被爱莲父母收养。阿尔敏是他们小队的唯一生还者，而被分配到后卫工作的米卡莎并不知道爱莲被巨人吃掉，但是对于米卡莎来说，爱莲是他人生中唯一的牵绊。所以米卡莎返回战场去寻找爱莲，明明响起了撤退的钟声，但看不到爱莲爬上屋顶。此时最糟糕的是，幸存的士兵都已经丧失了斗志，前辈都几乎死光，现在没有人可以指挥这场战斗，加上他们身上的立体机动装置的燃料也不多了。但米卡莎好不容易找到阿尔敏时，得到的却是爱莲已经牺牲的消息，但米卡莎不但没有情绪波动，反而安慰阿尔敏。玛卡莎问了一些情况后，孤身一人去执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说如果失败大不了一死，但是成功的话就可以活下去，如果什么都不做不会赢。可是没想到米卡莎这种言行却激起了大家的斗志，米卡莎果然非常厉害，他独自一人斩杀了好几个巨人，可在他身后的阿尔敏却为他担忧，因为如果像他这么快的移动，很快身上的燃料气体就会用完， 到时候就算有再多本领也无济于事，很快米卡莎的燃料用尽，直接掉落下去。其实现在努力奋战的米卡莎是在掩盖自己内心的痛苦，她再次失去了家人，现在的米卡莎准备放弃自己，可是她还是条件反射避开了巨人的攻击。就在她准备拼死一搏时，忽然身后跑出来另一个巨人，去攻击了准备吃掉米卡莎的巨人。而这个突然出来的巨人非常奇怪，他专杀巨人，巨人与巨人的战斗米卡莎还是第一次见到。在米卡莎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阿尔敏将米卡莎救上了屋顶。这时那个奇怪的巨人不断去斩杀其他巨人，而且战斗的姿势明显像是人类的格斗术，并掌握巨人的致命弱点，一下子人类有了喘息的机会。这个巨人为什么会帮助人类呢？一般有别于其他巨人的巨人就被称之为奇形种，所以阿尔敏突然想到了一个计划，就是利用这个奇形种巨人借他的力量从而取胜。这个计划十分成功，奇形种貌似是要杀光所有巨人一般，越杀越起劲。虽然奇形种化解了人类的危机，可是他被更多的巨人围攻，明显已经处于劣势。现在到底要不要协助这个奇形种巨人变成摆在眼前的选择。如果可以争取到这个巨人的帮助，那么将会比任何武器都有用。可是还没等人类做出抉择，奇形种已经拼尽最后的力气杀死了其他巨人，体力不支倒地。而这时米卡莎发现，在慢慢消失的巨人的身体中竟然出现了一个人类的身影。米卡莎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就是艾莲，并立即冲上去检查他是否还活着。当米卡莎确认艾莲还有生命迹象后，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当阿尔敏看到艾莲活着时感到不可思议，原本被咬断的手和脚都在，明明是他亲眼看到艾莲被巨人吞噬，怎么可能？原来杀了这么多巨人的人竟然是艾莲。当然艾莲变成巨人使得上级长官十分不安，等艾莲醒来发现自己和阿尔敏、米卡莎三人已经被包围，并用对付巨人的武器对着他们三人。长官反复问艾莲一个问题，你是人类还是巨人？如果拒绝回答就杀了他们三人。可这时战力等同于100名战士的米卡莎摆出战斗姿势，如果谁靠近就杀了谁，保护艾莲是他唯一要做的。虽然艾莲回答自己是人类，可是长官并不相信，准备用火炮将三人消灭。米卡莎立即想拉着艾莲逃离，可是艾莲想要保护阿尔米，所以只好自己咬破手掌，一瞬间一副巨人骨架出现将三人保护起来。艾莲想起了一些重要的事，是关于巨人的真相，而所有的秘密都可能在他们家的地下室中。阿尔米试图说服长官艾莲不是人类的敌人，他反而是夺回失地的唯一希望，可是当时的长官已经放弃思考了，想着除掉他们一了百了。就在长官准备对三人发动攻击时，忽然有人制止了他，这个人就是三军团总司令泽古利。他倒是想听听年轻人的方案。泽古利总司令是一位愿意聆听的人，他接受阿尔米的建议，借助巨人之力来反击，并且也想知道艾莲家地下室的真相。当然第一步就是要让艾莲变成巨人，用巨石将那被破坏的门封上。而艾莲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成功，但是他愿意一试。总司令立即开始制定作战计划。艾莲这时想到，起码现在敌人已经不单单是巨人了，人类经历与巨人战斗的挫败，人心已经松动，所以要争分夺秒迅速作战。为了人类可以理解，总司令将艾莲说成是人类研发了巨人化实验的成功者，可以召唤出巨人身体，并用自己的意识控制巨人，然后让巨人化的艾莲去用巨石堵住缺口，而其他人要保护艾莲不受到攻击。这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如果守不住罗塞之墙，那么人类最后所剩的土地连人类一半都养不活，到时候人类就不是被巨人杀死，而是自相残杀。如果最终要死，那么就死在这里。现在要离开的人可以免除死罪，如果你们想家人感受到同样的恐惧的话，大可离去。总司令的一番话使得原本想做逃兵的人改变了心意，团结了起来。到底艾莲能否成功堵上缺口，能否成功去到地下室揭开巨人的真相，请收看下期的解说《巨人的秘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然后帮忙分享一下这个影片吧。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